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哈哈，朝大姐，你怎么说？ 愿赌服输，输了就是输了。千年风尾机关蛇是你们的了，今日之事老身记下了。 臭小子，还不快点儿！ 赵无极就像听不懂朝天香的威胁似的，扭头向奥斯卡使了个眼色。奥斯卡大喜过望，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赶忙一个箭步来到赵无极面前，接过赵无极递来的短刃，毫不客气地插入了凤尾机关蛇的要害之处。有赵无极的魂力锁定，凤尾机关蛇的要害被刺中后，虽然剧烈地挣扎着，但是却怎么也挣脱不开，生命力飞速流失，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不动了。赵无极感受到凤尾机关蛇确实没了生命气息，这才将其抛在地面上。奥斯卡直接在凤尾机关蛇的旁边坐了下来，抬手召唤出自己的大香肠，在淡粉色的光芒笼罩之下，牵引着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涌入本体之中，开始吸纳他一生中的第三个魂环。赵无极并没有因为奥斯卡开始吸收魂环而有所放松，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朝天香身上。尽管之前说的是赌约，可谁又能肯定这位蛇婆不会突然反悔发动攻击呢？盖世龙蛇的名头虽然不小，不过也并不是那种正义的，就算比赵无极这位不动明王好一些，可也好不了多少。朝天香并没有异动，只是默默地辅助孙女疗伤。赵无极注视着他，他也同样警惕地看着赵无极。无声的对峙令两人之间的精神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时间不长，朝天香收起了按在孟依然身上的手，将自己的孙女从地上拉了起来。孟依然脸色虽然苍白，但精神似乎好了一些，狠狠地瞪视着坐在一旁的唐三，还有正在吸收千年凤尾机关蛇魂环的奥斯卡，再抬头看向自己的奶奶。 奶奶，你要替我做主啊！ 走吧，我们已经输了，等找到你爷爷再说。不动明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他刻意强调了有期二字，眼中寒光吐露，显然没存着什么善意。因为害怕赵无极有所行动，他甚至没敢帮助孙女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是将伤势压了下去，先离开这里之后再进行疗伤也不迟。蛇婆的经验何等丰富，他不会给赵无极任何动手的机会。说完这话之后，朝天香这才带着自己的孙女腾身而起，没入树林深处，消失不见。眼看着蛇婆祖孙二人离去，赵无极也是暗暗松了口气。毕竟从始至终，龙宫都没有出现，现在凤尾机关蛇究竟已经到手了，就算这夫妻二人要报复，也得先考虑考虑是否值得。等奥斯卡吸收完魂环之后，还是早些离开这里的好，以免夜长梦多，再碰到盖世龙蛇这家子，那可不是那么好办的了。此时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星斗大森林中空气湿润，浓郁的植物清香令人全身清爽。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魂兽，或许这里足以成为人间仙境。戴沐白等五人围在唐三身边，赵无极则站在奥斯卡身旁为二人护法。大约半个时辰过去，先醒来的反而是吸收魂环的奥斯卡。唐三虽然吃了奥斯卡给的恢复香肠，但他不像孟依然那样有蛇婆帮助，修炼的时间反而长了些。长出一口气之后，奥斯卡缓缓睁开了双眼，刹那间他身上的淡粉色光芒突然出现了变化，变成了亮丽的粉红色，整个人都沐浴在这层粉红色的光芒之中。三个魂环从脚下升起，除了原本的两个黄色魂环之外，另一个亮紫色的魂环彰显出它本身的强大。 奥斯卡也终于突破了大魂师层次，进入到了魂尊的境界。31级魂尊食物系魂师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之后，奥斯卡整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身材似乎长高了几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精神。变化最大的就是他的那双桃花眼，眼中竟然闪烁着七彩光芒，就像之前凤尾机关蛇恐吓众人时释放出来的能量颜色。 恭喜你了，小奥。 小奥，你是我们里面第二个突破30级的，恭喜恭喜，快让我们看看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 算了，还是回去再说吧。 小奥，你怕什么？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你这第三魂技地魂咒总不会比前两个更好笑吧？兄弟们也为你出了不少力，哎，赶快给我们看看成果。 不过说好了啊，你们听了我的魂咒可一定不能笑才行。 快点吧，我们肯定不笑。 好吧， 老子有根蘑菇肠。 哎，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 哎，好了好了，小奥，给大家说说你这蘑菇肠都有什么用吧。千年魂环产生的魂技，效果总不会太差才是。 你就笑吧，以后除了唐三，我的蘑菇肠谁也不给吃。哼，蘑菇肠第三魂环技能效果飞翔。 笑声戛然而止，所有看着奥斯卡的目光都变得愕然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简单的两个字，飞翔。哪怕是拥有号称大陆最强辅助武魂的宁荣荣，此时看着奥斯卡也已经瞪大了眼睛。宁荣荣刚来到学院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拥有香肠武魂和那猥琐魂咒的奥斯卡。尽管奥斯卡的相貌是众人中最好的，但他一直认为没有攻击力又只是个香肠武魂的奥斯卡最没前途，以至于奥斯卡主动示爱让宁荣荣只当了一个玩笑而已。可他在拒绝奥斯卡之后，随着弗兰德院长为奥斯卡证明以及亲口吃过奥斯卡的武魂香肠，宁荣荣对奥斯卡的印象也开始逐渐发生了改观。先天满魂力的食物系魂师，14岁达到魂尊境界，拥有第三个魂环，这让一向自视甚高的宁荣荣忍不住自惭形秽。对于奥斯卡，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种认识。突破30级的食物系魂师在大陆上已经极其少见，更何况他这么年轻，如果他能够加入七宝琉璃宗，对宗门未来的帮助无疑会是巨大的。如果自己和他……每当宁荣荣想到这里时，都会立刻否定自己的想法，毕竟他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接受奥斯卡那实在猥琐到了极点的魂咒。可是此时此刻，当他突然听到奥斯卡说自己的第三魂技是辅助飞翔时，宁荣荣却感觉自己的大脑仿佛炸开了一般。辅助系魂师中并不是没有人拥有辅助飞行的能力，但那在其他辅助系魂师之中也是极其少见的。更为重要的是，飞翔这个辅助技能在之前所有宁荣荣知道的辅助系魂师之中，至少也是出现在第六魂技之上，而奥斯卡这才只是第三魂技而已啊。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未来发展潜力只能用不可限量来形容。 飞翔？怎么可能是飞翔呢？我或许真的是史莱克学院中最差的一个。 我还没说完呢，我的第三魂环技能是飞翔一分钟。 什么呀，去你的吧。 切， 小奥，你是不是皮紧了，打算让哥几个给你松松皮，说话这么大喘气。 戴老大，你这是威胁我吗？飞翔一分钟怎么了？那也是不可多得的技能。 是不可多得的鸡肋技能吧，飞行一分钟有什么用？遇到个宽点的河流和悬崖都飞不过去。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这飞翔一分钟是按照风尾机关蛇的速度呢？ 什么？你是说吃了你这根蘑菇肠就能以风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的时间？这可能吗？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的第三魂环技能就是由风尾机关蛇而来，魂技自然与它有关。我的感受不会错的，以后想要吃我的蘑菇肠，你们可要好好求我。 虽然只有一分钟，可是以风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能够飞出去多远？恐怕至少也要2000米以上的距离吧。也就是相当于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在短短一分钟之内逃出2000米，还是在无视地形的情况下。这个技能之强悍，绝不比纯粹的飞翔辅助技能差呀。 总算没有白白浪费精力。小奥，你这第三魂环非常不错，以你现在的魂力可以制造出多少根这样的蘑菇肠？ 这蘑菇肠消耗的魂力比前两种香肠要大得多，以我现在的情况，一次性最多只能制造出10根，之后魂力就消耗殆尽了，需要全部恢复后才能再次制造。 10根也算足够了，随着你魂力的提升，这个数字也会不断增加。在食物系辅助武魂之中，你的香肠从现在开始已经可以归入极品之列啊。好了，大家准备一下，等小三从修炼中醒过来，我们立刻离开这里返回学院。 一边说着，赵无极抬脚向唐三的方向走去。此时奥斯卡已经吸收完了魂环，他决定让其他孩子们先休息休息，自己替唐三护法，然后也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规避一切可能出现的麻烦。正在这时，修炼中的唐三突然睁开了眼睛。 赵老师，恐怕我们还不能走。 不能走？为什么？小三，这星斗大森林可不是玩的地方。我是老师，我说了算。目标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尽快返回学院。否则，你们谁出了问题，回去后我怎么和弗兰德交代？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你既然醒了，大家也不要再休息了，等我们离开星斗大森林再说。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呀，立刻出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